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山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里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科普力强指，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2018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昨天开始到本月24号举办。艺术交流大会是本次大会的重头戏，将历时3个半天，200位中外儿童戏剧艺术家将以构想未来为主题发言，分组讨论的形式深入交流，进一步促进中外儿童戏剧国际交流互鉴，探索儿童戏剧未来的发展新思路。中间剧场科技艺术节即将于本月下旬开幕，来自英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卡罗尔·丘吉尔的作品好几个将作为科技艺术节的开幕大戏，于本月31号在中间剧场首演。这部剧将克隆技术之下人类如何构建自我，科技能否带领人类走出精神困境等问题带到大家面前。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将于下月7号到10号在国家体育馆南广场拉开帷幕。为期4天的音乐季包含了4场精彩纷呈的主题演出活动，交响乐之夜、中国民族歌剧之夜、中外经典协奏曲之夜以及缤纷经典之夜燃情北京。原央视著名主持人周涛将继续担任本次音乐季的总导演。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贝里尼歌剧《梦游女》即将于本月28号和首都乐迷们见面。《梦游女》以梦游为主线，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爱情故事，演出将持续到下月2号。话剧《催眠》本轮演出正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进行中，将持续到本月27号。《催眠》讲述了在一间心理诊所里，作家、心理医生和部队某排长三个人怀着对同一个人的牵挂而偶然相遇，通过剧中人之间的相互倾诉，抽丝剥茧，层层深入，形成有如罗生门般的复杂多义的内涵。下月13号到11月28号，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将再次与观众见面。来自多国的世界级交响乐团与波利尼、朗朗、穆特等演奏名家将为大剧院的观众带来18场精彩演出。昆曲《如花美眷》系列之《牡丹亭》本轮演出正在正义祠戏楼进行中。昆曲《如花美眷》脱胎于明代昆曲《牡丹亭》，以唯美洗练的传统人文表达复活古典文词之美，清歌环板之间再现杜丽娘、柳梦梅之间沉浮的痴情。周涛、孙强主演的舞台剧《情书》今晚继续在保利剧院上演，是一部表现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人情感面貌的动人作品。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张默戏剧作品《北新桥的海眼》本轮演出正在国画先锋剧场进行中。这个作品的灵感来源于北京海眼锁龙井的传说，讲述了一个有关信念、坚守与救赎的故事，演出将持续到本月25号。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低层偏东气流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有弱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短时阵风可能会达到6级左右，请大家注意防范。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上升，天气比较炎热，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见4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 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明天晨练和上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偏北风2-3级，气温24到27度。明天早晨空气清新，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大家在户外晨练。明天最高气温32度，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大气透明度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要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一部作品怎样才能登上百老汇？精神疾病和疗法的前世今生又是什么？为什么一部讲述精神障碍的音乐剧能够通吃百老汇和普利策？这些问题都给了我们走进近乎正常的理由。今天的演艺群会为您推荐音乐剧《近乎正常》。 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音乐剧，叫做《近乎正常》。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主创，第一位呢是这部剧歌词译配，同时也是戏剧构作成河，欢迎成河。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这部音乐剧的演员，在里边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加布，青年演员徐君硕，欢迎一下君硕。 Hello， 大家好。 刚刚我们聊到的这部剧的名字很特别啊，叫做《近乎正常》。这部剧呢，其实是一部来自于美国的百老汇的一部音乐剧，非常的火，曾经也是一票难求。那其实我们还是先请这部剧的译配，包括剧本翻译，还有戏剧构作成河来介绍一下哈，这是部怎样的剧？为什么叫近乎正常呢？ 对，其实这是一部讲述了一个家庭故事的音乐剧。那么这个家庭里总共有4口人，爸爸妈妈、女儿和儿子。那么他们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正常，非常的光鲜。爸爸一直在工作，然后爸爸一个人去养全家，因为他有一份还收入还不错的工作。然后妈妈呢是一个家庭主妇，女儿和儿子呢都在读高中，所以看起来是一个无比正常的家庭，但是实际上它内部却充满了各种汹涌的暗流。 嗯， 像他的女儿一直缺爱的一个状态，因为剧中的爸爸很爱他的妈妈，妈妈很爱他的儿子，所以说女儿就一直得不到他的关注。 嗯， 然后诸如此类的各种暗流，使得这个家庭表面上的平稳，其实处在一个一触即崩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剧中可以看到这个家庭表面上的平稳的崩坏，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表面上很正常的家庭，其实也仅仅处在一个是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正常，只有近乎正常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在近乎正常这个状态，我们就不能过下去了吗？我们这个答案可以在剧中找到。 这部剧是来自于美国的原创的百老汇摇滚音乐剧。然后呢，这部剧其实它是在2009年4月登陆了百老汇，上演之后就获得了当年美国戏剧最高奖托尼奖的11项提名，并最终摘得了包括最佳词曲创作在内的3项大奖。我们都知道托尼奖在戏剧界，尤其在美国的戏剧界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奖项，所以说这部剧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大奖，说明是非常优秀的一部剧作。我也很想知道是怎么样咱们这次七幕人生能把这部剧引到国内来，有着怎样的一个契机？你是怎么发现的，成河？ 因为这部剧其实很早在2013年的时候就有进入七幕我们在讨论的一个视野，所以那时候就是在好几部剧中间，我们把这部剧列在了一个候选名单里面，就是因为觉得它讲述的故事非常契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因为 有很多身边的中产阶级家庭其实也有着类似的一个家庭上的危机，但这些危机很多是潜在水面之下的，只露出冰山一角，一旦碰触了这个冰山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就是我们非常的怀疑，就是现在的中国市场到底有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部细致的描写人性但是没有表面上很明确的一些噱头，没有很明确的一些卖点的音乐剧。然后一直等，就等到了18年，我们觉得在这几年市场的培养之下，我们可能有机会有这个胆量去尝试一下这部音乐剧了。 这部音乐剧呢，其实是青木人生出品的百老汇独家授权的唯一中文版，而且呢获得了托尼奖之后还获得了普利策的戏剧奖。这个普利策戏剧奖相当于是新闻界的诺贝尔，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位啊。其实这部剧也是21世纪第一部获得普利策奖的音乐剧。刚刚其实陈和讲到了这部剧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同时呢它呈现的又是什么，虽然没有那么多的卖点和噱头，但是却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那我就特别想问问演员君硕，君硕是90后吧， 对， 还是95后？ 是95后。 95后，对，非常年轻的戏剧演员。这是你的第几部音乐作品？ 音乐剧作品的话应该是第三部的。 你还是演出经历很丰富的。 不太丰富了，其实因为还在读书，现在还在音乐学院上学。 你是自荐的还是别人发现你的？ 对，我是都有吧，我觉得，因为我是自己去青木面试的，然后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戏，因为它是有关说精神障碍的这样一个剧。参加面试的时候应该说准备很充分，特别想得到这样一个角色，然后没想到导演啊，包括我们青木的我们的选角导演特别的给机会，就是很愿意让年轻的演员，年轻的还在校读书的演员，因为我的演出经历不是很多，但是他们非常信任我，很相信的把这样一个机会给我了。 刚刚说到了，其实你在里边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加布。加布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他是因为刚和和姐说了，他这部剧家庭当中有四个人，然后他是这个家庭当中的儿子的一个角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存在。他是家庭的一个主心骨，所有人都围着他转，然后他自己是有一点活泼很开朗，但是又有孩子气，又比较有阴暗面的一个孩子。对，但是他具体的更丰富的一个性格或者体现的一个形式，应该要走进剧场才可以知道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样貌。 其实加布他是剧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儿子。我觉得可以用几个小故事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人物哈，就是在这部剧里边，儿子其实围绕着他发生过很多很多故事。我们在不剧透的情况下哈，聊几个小细节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我想一想，比如说他跟很多人说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嘛，我觉得他在这个剧当中的一个定位特别像这个妈妈前世的男朋友。他的一个，在昨晚我看到一个关于我们这个戏的一个点评，我觉得特别好，他说他跟妈妈在一块的时候形成一个很特别的磁场，特别像他很亲很爱的一个儿子，但是又很像他有点暧昧的小男朋友的感觉。这样一个角色就忽远忽近吧，我觉得这个形容是特别，我特别喜欢的。 但是就在家庭当中，那其实他在这部剧当中还有哪些展现是特别有自己个性突出的一面？ 如果从爸爸的角度来看他的话，应该是有一点讨厌，因为他一直黏着他妈妈，比如说老找他妈妈跳舞啊，比如说老找他妈妈半夜一起玩啊，然后但是他爸爸就很烦，你为什么要吵妈妈休息，为什么要吵妈妈睡觉，然后他是有点小孩子气的，但是又特别希望得到疼爱，而且可以如愿以偿的这样一个角色。 当时你去试戏的时候试试的这个加布的角色吗？ 这个有一个小故事，因为当时我自己平常或者说之前演的包括学校或者商业戏都是比较内敛啊害羞的性格，就是更多开朗阳光的这种面貌。但是加布他是有，因为这部剧是摇滚音乐剧嘛， 对， 加布他自己是非常 活力四射 的，很有 power 的，然后有的时候又有点坏坏的。我没有尝试过这样的角色，所以当我知道这个戏要来中国被青木拿下来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去试一下，但是试的角色要跟我之前的有反差，所以我选了他。但是我在面试的时候，我的导演 和选角导演，我的音乐总监，他们忽然尖叫，去是戏里面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戏中男朋友，就是 我妹妹的男朋友的那个角色。 嗯， 他是一个很内敛的，有一点害羞，有点傻傻的一个小孩。 嗯， 然后我就唱了他的歌，我就心里很想演加布，但是他们就一直让我试这个亨利。然后我就唱了二三十遍的歌，我就觉得啊、哦，那意思是他们好像还挺满意我演这个角色的。然后就在家里面等等他们的那个audition的通知，对。然后后来发短信过来让我演加布，我说啊，你们不是面试的时候一直让我面亨利吗？我还叫我们选角导演去确认、嗯，他说演的就是加布，他说他们要的就是你这个感觉。嗯、我说真的吗？我说我有点怀疑，因为我自己没有尝试过，但是我又很高兴，我觉得、 嗯、 原来在别人眼里我应该是可以胜任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感谢七木给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有、嗯、让我有这样的发挥。 应该是你在戏剧之路上的首次突破，角色的突破。 对对对，而且本身的演绎、嗯、就是演出的经历在音乐剧上面不是太多，所以很感谢他们这么信任吧，就是很单纯的，可能不看你外部的条件，不看你演过什么戏，不看你哪个学校毕业的、嗯、不看你多少年级，就是哦，你在那一刻展现出来的眼神也好，台词也好，歌的一个力量一个感受，我觉得诶，是这个人，是这个加布、嗯、就可以了，我不用你是什么角儿，不用你是什么，这个是我特别感动的地方。 嗯， 觉得是个做艺术的地方。 没错、嗯、那也很想问问你啊，饰演加布这个角色最大的挑战你觉得是什么？怎么去适应这个挑战？ 他是这个家庭当中矛盾很大的一个诱因点，因为他有的时候不能以正常演戏的思路去剖析他，因为他像是一个多面人一样，他有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面。 嗯， 很难的地方就在于，可能上半场我是一个乖乖的小孩， 下半场就很， 下半场就是一个很 react， 要很多很多的黑暗的那种东西的在里面、嗯、然后这个东西给我挑战很大嘛，因为我自己的性格偏温柔一点，偏 安静 安静一点， 安静的美男子。 对，对的，就偏安静一点吧、嗯、 怎么样去瞬间打破它？ 一方面有导演啊给的一些帮助吧、嗯、就是说你在表演上面要怎么以外部的条件去展现你的力量，但是更多的时候要去观察吧，去观察生活中你觉得那些很有力量的人， 很 power 的那种， 每天都跟打鸡血一样的人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去模仿他们的方式、 嗯、 包括在内心去思考吧，或者看到妈妈那些感、嗯、看到我们妈妈演员的感受的时候，你要怎么就做改变，我觉得这个是我学习到也要运用到很大的一个技术。 嗯，马上要上演了、嗯、感觉怎么样？ 因为我们的排练的时间比较短，然后这个戏特别难、嗯、因为它涉及到摇滚、嗯、涉及到精神障碍，它不管是戏的方面还是歌曲的方面都特别的难，然后我们的时间其实不是太充裕、 嗯、 所以我们应该是面对观众一步步在剧场当中进化吧，所以每一次大家来看到的戏应该都会很不一样，他会感觉这个家庭也是在成长的，哪怕我们戏的一个故事情节是一样的，但是我相信每一次二刷三刷再来看的时候、嗯、我们演员的那个状态和发现的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戏最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其实你演了这几场到目前为止每一天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 对， 嗯， 不是说那种技术上的了，就是歌词或者什么，不是，是情绪， 嗯， 更多是你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 对， 和你跟，因为我们双卡司，我们可能每一次的男朋友见到的女朋友、妈妈、爸爸都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在面对不同的妈妈的时候，你的回馈、你的演的方式是很不同的，因为他们的语言节奏也好，他们的潜台词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他的反应，我们也会有不一样的火花，对， 嗯、 每一场都很不同。 所以说其实对于你来说可能这是一个非常过瘾和刺激的这样一场演出，而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演员去塑造一个角色。 塑造角色是一方面是必然的啦、嗯、我作为一个演员，但是我觉得七木这次这个近乎正常给我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像我以前演的那些戏可能更多像在复刻。 嗯， 我第一场排完以后 OK 它就是这个样子了，我后面只要复刻我首演的那一场的样子，然后稳稳定定的发挥。 对， 这个因为它的卡司不同，所以每一次的组合他的气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竹青老师跟他演的时候整个场子就会相对欢乐一点，相对搞笑一点，可爱一点，跟我们朱福老师演的时候，演妈妈跟他对手戏的时候就会很悲，然后很揪心，很酸楚的感觉，完全风格都不一样、 嗯、 所以我觉得给我挑战很大、 嗯、 也学到很多。 我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戏剧的魅力，每一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是是 不同的状态， 就跟影视剧不太 一 样的地 方，一种过瘾的方式哈。 嗯， 好，我们再来问问陈和，其实在这部剧当中，陈和担任的是三个主要的角色，一个是剧本翻译，一个是歌词译配，同时还是戏剧构作。剧本翻译和歌词译配大家都听懂了哈，这个戏剧构作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哈？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戏剧构作它是英文 Dramaturg 翻译过来的，然后这个译名来自中央戏剧学院的李一楠老师。大致工作分两块，我这边做的是项目戏剧构作的工作，也就是说我把那个我们文本里面包含的一切的信息量给它掰开揉碎，摊开摊到台面上去。比如这个文本里面提到了哪一本书，提到了哪一个名人，那我帮大家把这个给查出来，然后为什么作者要提这本书，提这个名人，把它给记录下来，写清楚。然后作者在创造这个的时候，他是从什么样的一个构想发展成的这一整部剧，在发展的过程中他受到了谁的启发，受到了什么事件的影响，然后这个给他罗列出来。然后他根据他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因为一部百老汇音乐剧，这部剧的创作历经了11年，在这11年中间他经历了哪些大的关键点，有哪些人的介入使得这个剧的文本变得不一样了，然后这些人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新鲜血液，包括剧评人的评论使得这个剧在哪些方向发生了改变，这所有的东西都要给它罗列出来，都要给它查清楚，然后会构成一本巨大的戏剧构作手册。这本手册就在所有人的工作的状态中间，我们可以随时去查阅。比如大家不知道这个点，哎，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为什么他是这样写的，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手册中去翻阅，然后去找到这个原因。就比如爸爸有一首歌，它的开头是5个小节的引入前奏，但是谱子上给他追加了一个小节，6个小节。那么我们就去翻阅，然后作者是会说，哎，我们某一版的爸爸，就是我们在百老汇原版的爸爸，他觉得他需要多一个小节来酝酿情绪，所以我们在这儿 vamp 了一个小节， vamp 就是 反复 了一个小节，我们觉得这个小节可有可无，所以如果你们的爸爸5个小节就够了，可以酝酿情绪了，就把这个小节删掉。然后我们最后根据这个笔记跟音乐总监商量，说我们留5个小节，然后爸爸也觉得 OK， 这样比较容易，就类似这样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也是挺有挑战的。因为陈和大家对他更多的了解是国内音乐剧的资深译配哈，从2011年的妈妈咪呀开始，到后来的猫、音乐之声、我堂吉诃德等经典的音乐剧的中文版译词都是出自于他的笔下，所以这一次呢几乎正常的译词，应该说对于成河来说也是需要经过大量的本土化的改造吧。 对，我觉得重点不是本土化，而是原文它是一个相当情感丰富的一个文本，而且是一个摇滚音乐剧。那么摇滚乐大家知道，摇滚乐用来表达情感是非常强烈非常直接的，然后我好久没有翻摇滚音乐剧了，我上个翻的摇滚音乐剧应该是 Q 大道，2013年的 Q 大道，而且 Q 大道他因为用了玩偶嘛，所以没有来的那么直接，但这个是真的人在唱摇滚，然后我个人一直相当相当的喜欢摇滚音乐剧，所以这次重新回到摇滚音乐剧，然后去做这么一个直接的宣泄式的情绪喷发，跟我之前翻的所有的音乐剧感觉都很不一样，然后需要你的掏心窝子的去翻译。 掏心窝子的理解是什么？ 就是我们观众也会发现这个剧中很多的情感会跟我们自己的情感产生共鸣，那么他们共鸣的前提是我先得共鸣，因为我不共鸣的话，我就不能够给出有共鸣潜质的文本，然后我的共鸣就不跟他们的共鸣一样了，我的共鸣需要把英文的文本里面所有的情感全都跟自己的情感找到对应，然后从自己的情感再把它嚼碎了生发出合适的中文文本，然后把它写到中文的句子里面去。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掏心窝子的过程，所以你在翻这样一个情感如此丰富的音乐剧的时候，也是在跟自己的内心情感做一个对抗，一个斗争。 所以说这部剧其实是人性层面的，应该说是展现特别多的一部很深刻的剧。 对的， 我总觉得这样的一部剧可能很多中年人看到会更有共鸣啊。就我很想知道，你像演员君硕啊，你可能今年是95后吧，也就20出头，你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你能够理解它的深意吗？会有困难吗？ 至少说现在看下来，我们这个戏的反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好非常多，包括制作方，包括我们的公司，包括何何姐，他们在想引进这个戏的时候，都有担忧，就是这个戏是不是能被我们中国的观众接受。 对， 可是在我们发现哦，就是好像我们已经有一点低估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包括说低估我们中国的观剧的这些观众。现在中国的经济也好，科技发展的非常非常非常快， 嗯， 但是人在内心层面的那种需求慢慢的它浮现出来了，特别特别强烈的一些表达欲和感情，包括说我们这一代95后孩子，家里面就一个孩子那种孤独的感觉，很难交际的感觉，慢慢的一些这些心理上的需求浮现出来的时候， 嗯， 看到这样一部戏，他会觉得哇，我一直想看到的东西来了，不是搞笑，也不是浮躁的一些噱头，是一个看似好像很平常的，但是其实完全是在讲自己身上故事的这样一个作品， 嗯， 所以我觉得理解上面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嗯， 你可以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我只能这样说。 很想知道哈，啊，就看这部戏的人大概年龄段是在什么年龄层？ 是这样， 嗯， 就是很好玩，因为这个戏它讲两代人， 嗯， 一代是大概30-40岁40出头的家里有青春期孩子的夫妇，然后一代是青春期的小朋友，嗯，就是儿子女儿是青春期高中生最叛逆的年代， 嗯， 然后爸爸妈妈一个是家庭主妇，一个是工薪族，虽然是赚的比较多的白领，但毕竟也是工薪族。这两代人其实在我们的剧场中给我的感觉是都能够对这个戏找到共鸣。 前几天我的朋友来看的时候，他们很多观众对于其中一首歌都特别有感触，就是为什么说两代人在同一个剧当中不会有一个违和感， 嗯， 一个是18-19岁的，一个是30-40岁的， 对， 他们用平行和交叉叙事的东西交替在演，就是有小年轻在谈恋爱的过程，也有家庭当中发生很复杂的故事， 嗯， 但是在歌曲就是艺术处理上面，技术层面，这就是为什么他这部戏我们觉得特别好的原因，他技术层面是特别高级的。有一首歌他们唱了同样的歌词，但是他讲的是完全两件不一样的事情，但他们用情绪的统一把它连接在一块， 嗯， 一方面讲的是爸爸跟妈妈在争执的时候，爸爸跟他说我很爱你，我的老婆，我跟你这么多年了，我要好好的照顾你，一方面是他17-18岁的男朋友在跟女朋友告白说我不会离开你，我会守住我的承诺，这个承诺会今生不变。那他两个东西是四个人一起四重唱，但是他讲的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但他情绪是统一的。大家在看到这个的时候，他感触是很深的，不论是年轻人还是30-40岁的中年的观众，他也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棒，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高级的地方。 想问问成河啊，这部剧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部剧最打动我的就是他情感叙事的真实， 嗯， 就是他是我们在当代在音乐剧这个五光十色的品类里面很难看到的一种叙事， 嗯， 这种叙事更多的出现在话剧当中，不做夸张，它不做生活的放大，它把一个生活的碎片切割出来，然后把它每一个细节都摆在那里，平平实实的展示给你看，就在这些细节中让你感受到真实的力量。 嗯， 那么我觉得它的叙事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这些情感，它都没有经过叙事，没有经过粉饰，它就原原本本的在那里。但是我们生活中的情感，难道不就是这样原原本本的情感吗？所以，如果我要我说这个剧有多少的亮点，我可以说它没有亮点，但它整个都在发光。 嗯， 它整个是一个发光的平面。 嗯，刚刚陈和讲到了一个词，五光十色。在音乐剧的市场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作品都可以用五光十色来形容，但是这部作品可能就是，区别于这些五光十色的作品当中的一部很特别的，看上去叙事的非常的无大，全篇无大事，没有坏人，全都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一家人很和睦的这样一个叙事的方式，但是它其实背后有着深刻的含义。这就是《近乎正常》这部剧为什么能够在美国让更多的人去喜爱和畅销，甚至能够登上普利策奖、托尼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会，我是一丹，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接着广告，一会儿见。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一部作品怎样才能登上百老汇？精神疾病和疗法的前世今生又是什么？为什么一部讲述精神障碍的音乐剧能够通吃百老汇和普利策？这些问题都给了我们走进近乎正常的理由。今天的演艺群英会为您推荐音乐剧《近乎正常》。 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音乐剧，叫做《近乎正常》。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主创，第一位呢是这部剧的剧本翻译，同时也是歌词译配、戏剧构作陈和，欢迎陈和。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这部剧当中饰演儿子加布这个角色的青年演员徐君硕，欢迎一下君硕。 Hello， 大家好。 嗯，其实上半时段我们聊到了哈，这部剧到底给年轻人带来了什么？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这部剧？其实这里面有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摇滚音乐剧。我们可能看多了《妈妈咪呀》是吧？看多了《猫》，看多了一些非常经典的，可能《音乐之声》。我们印象当中的音乐剧的样子应该是那个样子的，但是这次的这部音乐剧却完全不一样。它打破了我们之前对音乐剧的一个固有的印象，尤其是对于百老汇的一个印象。所以这次我们带来的是摇滚音乐剧。我特想问问陈和，我们这个摇滚是怎么设置的呢？ 我们在这个剧中能够听到的曲风包括英伦摇滚、hard rock 硬摇、funk， 然后朋克摇滚、然后金属，当然也有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抒情歌曲和 swing 和爵士。但是摇滚音乐剧这个品类其实是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诞生，从摇滚在海外慢慢的成为年轻人的一个话语，一个说话的方式，就开始诞生了。这部剧其实算是摇滚音乐剧发展到比较成熟比较后期一个作品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有很少引进这样典型的摇滚音乐剧，所以我觉得中国观众可能会觉得比较新奇。我可以说因为我们有一个7个人的现场乐队，就包括我们有一个正常的摇滚乐的那个乐队班底，是一个鼓、一台贝斯、一台吉他和一个键盘，但还有2台弦乐，就是大提琴和小提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现场感受到一个哥特摇滚的一个乐队带来的 哥特摇滚， 对，一个感受。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吉他的 riff， 然后鼓的即兴，还有一些独唱结束之后乐手跟歌手一起走到整个歌曲的最高潮，这样的我们通常在摇滚乐现场才能感受到那种兴奋激动的感觉。 其实百老汇版的几乎正常，它是斩获了最佳原创音乐和最佳编曲两项音乐类的大奖。它的音乐是不仅好听，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一种就是带动感，是吧？ 对的。 那其实中文版的几乎正常，它采用的是和原版一样的七人乐队的编制，但是它是一种独特的方式呈现的啊、哦，就是每一个演员是不是在上面都有他的音乐的展现？ 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这个比较独特的展现，就是我们所有的乐队成员都会在舞台上出现，并且在舞台上会以一个非常独特的身份，贯穿在全剧中。 他不是以一个乐手的身份， 对，具体是什么，大家可以到剧场去看 啊。我感受到的是，他这个音乐的风格涵盖非常广，从圆舞曲到室内乐，还有一些古典音乐的元素在里边，最后才是摇滚流行的这种风格。所以它的跨度很大。 是的。 我还是特别想请君硕为我们带来在这部音乐剧作品当中的一个音乐的片段，给我们来唱一段吧、哦、大家会有一个先听为快的感受怎么样？ 是真的要唱一下？ 真的要唱， 就是清唱对吗？ 对，清唱。 那就唱着先说一下吧，因为这个作品其实所谓的音乐剧上面的一些摇滚音乐剧的这个意思，其实不单单是大家理解的那种重金属也好啊，黑嗓也好，这样的摇滚音乐剧更多的是跨界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感觉。所以刚刚我们说赵继英老师他告诉我们说这部剧当中有很抒情的歌，所以不太喜欢很大的很 power 的摇滚的人、一定要放心的走进这个剧场去听一听，因为当中它有很多很多你想要听到的弦乐的部分、那可能往下大家说适合在广播里面唱这个歌就是这样一首作品、它非常的慢，特别是改编成中文完以后它的线条很长、它的名字在中文译配翻译过来叫做 有一个地方， 就是类似偏舞曲的这样的一首作品，就是 圆舞曲的感觉吗？ 不是啦，不是三拍的那种圆舞曲感觉、就是长线条的，有点像中国现在 pop 流行的作品的这种线条感。 哇，还是来听一下吧。 好的， 来。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我带你前往，那里不会有悲伤，每一天都洒满了阳光。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跟我一起走，就在这条路尽头，那里有你我的自由，跟我走，跟我走，哪里有你我的自由，跟我走。 哇，好棒啊。 谢谢。 啊，我觉得君硕的声音特别有内涵。在安静的时候听，夜晚的时候听，你会越听越入迷，会觉得他的嗓音当中是有一些独特性的，而不仅仅单单是好听。其实之前我曾经看过很多的网友啊，对于这部剧的一个期待，很多人说，其实最关心的就是演员的表演。 嗯 啊，其实对于君硕来说，虽然你是音乐学院学音乐剧专业出身的，那我也挺想问你的，这次在唱功上会有挑战吗？ 挑战是太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怎么说呢，正常的音乐剧包括说影视作品也好，包括现在的很多的文学作品，大家说一个故事要有起承转合，要有很大的一个我们戏剧叫做冲突，但是其实这个戏从头到尾讲个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大的冲突、没有生离死别，没有家国情怀，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冲击， 但是它更多的是刚刚何何姐讲的内化的一个连接，内化情绪上面的改变。那么从它音乐上的一个体现，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引进的中国音乐剧更多的像是话剧加几首歌，但这样一个作品应该来说 80% 到90% 的 都是音乐， 都是歌，所有的剧情大的转折，大的一些叙事都在歌的当中，所以他的演员的要求应该来说特别的高。怎么说，不是妄自菲薄，但是我们真的对自己能不能展现那么多的一个功力挺心虚的，因为这个戏我们刚刚就夸是这个戏特别好，但是我们演员怎么已经尽力了吧，但是希望可能来到剧场的观众要是有看到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一定要指正。当中我刚刚说了，一个是我们演的情况下有很 rock 但是也有很安静的地方，唱的也是，像刚刚这首歌更多的就是我说的在很安静的时候去演绎的，但是反面一转身他下一场的时候马上就是 I will lie, I will lie, 很非常非常有力量，然后很高亢的一个歌， 对，他的那种变化是非常的，节奏很强， 对，他不仅仅是变化的程度大，它的时间很短，你下去然后我们抢装换衣服，换完以后马上上来就开始摇滚，然后你给人的感觉是要你这两个人是不同的， 对， 但其实是你一个人， 就是变身嘛，瞬间变身， 所以是特别特别难的。给一个嗓子的一个用声发声的方式来说，我反正这么久没有接到这么难的戏，包括节奏，包括跟乐队的配合，因为他有的时候用弦乐，有的时候用架子鼓、贝斯在那边，很难很难很难。 所以你现在大部分的功课都是用在唱功上，每天要练。 我以前演一些其他的音乐剧，怎么说，化完妆去剧场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这个是我每一天我必须提前5到6个小时起床开声，因为我自己的声音你听现在可能频率比较低，我声音算比较低的一个人，然后他这个摇滚的一些要求特别的高，他要你又很有力量，又不能用可能偏美声啊或者说偏民声的一些技巧去挂到那个位置，他一定要有一点点嘶哑，有一点点金属感的声音，就是给我的挑战特别大吧。我发现吃下来这么多天，就是能够把这个戏演下来，我自己的能力应该来说提升了很多， 或者你自信心爆棚了，会觉得哇，原来我也可以来驾驭这样的角色， 我现在还没 更加过瘾， 我还没到爆棚的程度，因为 还有几场 对，每场都有很难让自己功课的地方。 其实在网友的评价当中有一个特别逗的哈，他说在这一次的唱词当中，其实陈和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本土化的处理。比如说哈，就是当时这个女主角在接受电击的时候，她其实拼命的抗拒，她有一段英文的台词，但是可能大家听不懂是什么意思哈，所以呢陈和就变成了我又没有网瘾是吧，这样的一句话。 对，为什么敢做这个调整，是因为原文用的这些文化符号，包括飞越疯人院呀，包括 Sylvia Plath 啊，这一切都是西方人对于 ECT 电击疗法治疗精神障碍这一个电击疗法的不信任，他们对他们来说的阴影是这个，所以他们对那个电击疗法的抗拒会来源于 Sylvia Plath, 会来源于飞越疯人院，但我们国内主要是对电击疗法的不信任是来自于治网瘾这个事儿。对，所以我是为了表达女主角她在浸淫在一个文化环境中，然后导致对电击疗法的不信任，我想把这种不信任感传递给观众。 这是一个双刃剑吧，因为何何姐做译配的时候 对于这样的翻译还是有的人会满意，但是也有的人就你改了那么多原作者的一个东西，但是在这边我可能要帮何何姐证明一下，就是怎么说呢，因为 你先问一下你原作你看过吗？ 当然当然，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戏才会来面，因为自己还在读书嘛，然后 你就已经看过了之前在百老汇吗？ 对对对对对，有看过现场也有看过录影。 你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什么样的感受？ 因为当时英语还不是太好，然后要 就是听歌嘛，听音乐的旋律嘛， 翻译，然后边说那个时候的感觉特别炸，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摇滚音乐剧标准要有的一个炸 对 一个词。更多的时候后面反复去看录影带的时候，看到他内化的一些含义的时候是很心酸的吧，或者说很酸楚，但是从因为我们作为演员或者作为学习这个专业的人来说，我们会带着制作的方向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戏。 对。 那一刻就觉得哎呀这个戏太难了。因为在这个戏当中有很多疯疯癫癫的画面，他看似没有设计的呼喊乱叫乱唱的东西， 无数的音符都写在谱子上面，但是观众以为是你 solo 出来的。但那个音符就是什么八六拍，什么我从来没见过的拍子，什么哒哒哒哒，就这种拍子，然后特别难。观众在完全沉浸的时候是进入他戏剧情境，但是他其实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停顿、每一个尖叫，包括他有一个表情符号，我们像季云老师disgustingly happy， 对，就是很恶心的高兴，这是他的一个标注。这个地方要用很恶心的高兴去唱，我们 什么叫做很恶心的高兴？ 对，所以我们揣摩了特别的久。 对，赵老师在讲这段戏的时候说，你们要唱的时候要用很欠的方法去唱，然后他隔了一会儿又说，欠抽的那个欠，就是让人一听就想抽你。 所以我们会发现，制作的角度来看，大家看来很不足为奇的，好像是演员自己发挥的东西，其实在这个原剧上面都已经做了很多很精密的要求，他告诉你必须要这么做，你才能给人家这样一种感受， 是精确的一种揣摩， 可以这么说。 对，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译配的翻译者他都有自己的一个对于这部剧的一个理解，所以成河有成河的想法，那可能别人会有别人的想法，我们不去说他到底还原了这部剧百分之多少，但我觉得至少他有了一个最真诚的一个作品的呈现。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成河在这部剧当中曾经有网友说过，其实你也是真实的写照。 对，但另外一回事儿就是，我觉得不仅仅是真诚这个事儿，就是我带给大家的东西只是原作者的，绝对不是我的，不该是我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译者的职业道德。一个译者的职业道德就是他对原作者100%的尊重，对原作者无条件的尊重，把原作者的信息量，我是信奉隐形的译者这个信条的。我觉得我希望我在这个过程中是隐形的，所以很多人说，哎，这个戏描述的是不是你的痛苦，我说不是的，这是原作者描述的角色的痛苦，只是碰巧我的痛苦跟他一样，仅此而已。 所以你更能够了解他，你更知道怎么去翻译他。 对对，我这点是我作为一个这个剧的译者的一个优势，但我敢保证我给的东西绝对不是我自己的，绝对都是原作者的，这也是我的一个底线，就是把作者的东西原原本本传达给观众。 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看过成河之前的妈妈咪呀也好，或者是之前很多的百老汇的音乐剧，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感受吧，就是这一次的这个音乐剧可能跟之前的什么猫啊、音乐之声啊、我堂吉诃德可能有不大一样的地方，但是这都是出自成河之手的一个译作哈，我们真的是可以去欣赏一下。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要跟大家提出，就是他这一点是让很多的观众一上来会有一个特别奇特的观剧感受，就是因为你在一开场就是进到这个剧院里的时候，其实像进到医院的感觉。 对对， 这个是让我印象很深，就是看到那个海报，就是首先我进到这个大厅剧院大厅的时候，整个这个大的巨幅的海报里边是上面是什么主治医生，下面是什么 是 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置呢？ 因为这个剧它描述的是一个精神障碍的治疗和康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是希望来场的观众能马上进入这个精神障碍患者所经历的一个情境，就是他们可能会遇到的这个医生啊、医院啊，然后可能会有小药瓶儿，然后可能会有医生带着听诊器，哎，突然间给你听一下心脏，就让他们很快的进入这个戏剧情境里面，这也是能够让他们到戏中间之后马上能够理解这个家庭面对的其中一样困境的一个方式。关注我们公众号还会发一本小的病例手册，这不是一本普通的病例手册，病例手册上会有我们每个演员的定妆照，都是帅哥靓女哦，然后每个定妆照后面呢会有他们的经典台词和歌词，能让大家第一眼就能体会到这些角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还有我自己写了一段欢迎词，这段欢迎词就介绍了我们这个剧目的背景和时代性，然后如果大家能够进剧院的话，千万记得去扫码领这本病历本，我觉得它会有非常丰富的信息量给大家来在观剧之前做好充分的功课。 大家对于成河的第一印象可能很多人是源于朗读者，那我觉得今天其实成河也可以为我们朗读一下你在病历本里写的那一段话。 人类对精神障碍的研究和治疗已经有了逾百年的历史，而非常多的临床证实有效的疗法，其机理仍然有待探究，可以说人类对精神障碍的认知仍旧在一个初步摸索的阶段。数据称，我国精神障碍患者已经超过 1.73 亿人，占总人口的 7%， 已经超过心脏病和癌症，成为我国人民健康的第一大威胁。 在精神障碍发病率逐年上升的同时，我国精神医生却仅有美国的20分之一，处于严重匮乏的状态。每天在你身边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都有可能存在着为数众多的精神障碍患者。在患者多、医生少、精神健康得不到广泛重视的情况下，那么多不正常的人将何去何从？我们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的某个城市，或者也可能发生在你我的身边。反正这些名字、这些故事、这些角色以及他们的类似体，非常可能是你在生活中无意间邂逅过的。精神障碍、家庭危机、正常与不正常，这是这部剧最重要的几个关键词。那么，欢迎你。 其实我看到曾经有一位网友在微博上是这样写到的，他说，这部剧的故事藏着中年人的曾经，也隐喻着年轻人的将来，狂躁与抑郁交织的情绪，如密不透风的中型罩，将人劳困。回忆伤痕来路，纠结当下困扰，预演迷雾未来。正如苏打绿的《痛快的哀艳》的歌词里说到的，整个星群无人不病，只是要比谁病得轻。人生无常，能做到近乎正常已是完美。大悲之下蕴藏大慈，爆裂的压抑感随音乐发泄，情绪崩坏又重建，真正的拯救来自不离不弃的爱。我觉得最后这句话是点题了。其实这部剧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感受，不离不弃的爱。 对， 这才是真正的拯救。 对，你再疯，总有一个跟你一样疯或者比你更疯的人守在你的身边。我觉得这是这部剧的主角们特别幸运的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君硕在演完这部剧之后，你的内心或者你的行为会有哪些变化没有？对于情感呀，对于亲情、友情、爱情的理解。 因为这个戏首先演之前对我的感触就很深了，然后我想自己能参与到其中的演出，作为演职人员的一个过程当中，更像是一个使命吧。不管是我演好这部戏给大家带来好的视听享受，还是说更多的去传递，我觉得这部戏可让中国更多人，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去了解精神障碍这个门类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有别于我在之前观看原剧作为观众的一个感受，我觉得现在更像是一个责任。我一定要竭尽全力的、不遗余力的去表达我这个角色要告诉大家的一个东西，跟我们的演员一起去传递这样的观念，然后去帮助到更多还在迷茫的、可能接受到这样一个问题困扰的人，他们内心深处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去慰藉他，去帮助他。我觉得这是我作为演职人员在参与到这部戏完以后给我改变最大的地方。 就像其中一位网友说到，他说这部七幕中文版的近乎正常，格局小却距离万千，他的力是力量的力，距离万千啊，就是说其实通过这部剧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内心的极大的震撼和力量。这可能是我们之前在音乐剧的舞台上很难看到的一部作品，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哈，咱们接下来的演出时间和地点是哪儿？ 8月3日开始到8月26日一直在台积场二条的大麦超剧场进行演出。周末每天会有两场演出，然后平时也会有晚场的演出，欢迎大家来看。 就像其中的一位网友他是这么评价的，他说我最终最热爱最嫉妒的还是创造者们，所以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我很羡慕嫉妒甚至热爱像成河呀还有像君硕这样的创造者们，因为你们的使命是很伟大的，就是你们把这样的一部剧包括它里面所蕴含的这种精神能量传递给大家，谢谢你们的付出。 谢谢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